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边说着，他直接朝着宁荣荣和小五走了过去。或许是感觉到对方的歹意，小五下意识地朝唐三怀中缩了缩。站在唐三身边的马红俊刚要上前，却被唐三一把拉住了。而泰坦却已经迎了上去，怒哼一声，毫不掩饰地释放出了自己强横的魂力波动，顿时巨大的压力宛如海浪一般骤然绽放。迈尔斯刚准备抬手去碰小五，却只觉得胸口一闷，身体不受控制地后退了几步。看着高大的泰坦身上迸发出来的气势，他不禁脸色大变。武魂殿权势滔天，迈尔斯刚才并没有吹牛，就算是更新城的城主看到他都要礼让三分。魂师的身份本就高贵，再加上武魂殿的势力，他在这更新城中就像是土皇帝一般。但是归根结底，他是一名魂师，在魂师的世界中，实力才是说话的本钱。迈尔斯身后的手下在泰坦的威压前纷纷后退，一个个变得脸色惨白。迈尔斯是一名60级以上的魂帝，他清晰地感觉到面前这位老者绝非自己能够抗衡的，那强横的气息至少要比自己高两个层次。这位老人应该是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这在武魂殿就相当于是红衣主教以上的实力。他们虽然人多，但面对一位这样的强者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 你是？ 没等泰坦开口，唐三突然一抖手，一块令牌飞了出去，扔到了迈尔斯身上。迈尔斯下意识抬手接过，这一次他脸色更白了，慌张的全身一阵颤抖，手中的令牌脱手滑落。 我不想被打扰了吃饭的心情，还不快滚。 迈尔斯如获大赦，赶忙弯腰捡起令牌，恭敬地递还到唐三手中，然后向手下们一使眼色，竟真的就趴在地上朝外面滚了出去。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性命，他已经顾不得什么面子了。这些魂师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也不是傻子，知道今天撞上了铁板，一个个也连忙学着迈尔斯的样子滚了出去。唐三的令牌自然是当初唐昊给大师的那块，这次唐三回到史莱克学院，大师又将令牌给了他。尽管和武魂殿是对立关系，这块令牌的作用却是相当之大，也难怪迈尔斯会害怕。令牌代表的是长老级别的身份，而武魂殿的长老哪一位不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他可是知道长老会权威的，那是连教皇都要忌惮三分的武魂殿最高权力机构。见唐三能轻易地放过他，这才赶忙滚了出去，出了门一溜烟就跑了，甚至连看都不敢回头看一眼。此时整个酒店里已经是一片寂静，不论是司龙、酒店老板还是那些人，看着唐三他们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怪物一样。泰坦回过身看向那酒店老板， 还不带路？ 各位贵客，快请快请。 当然，他们吃饭的地方又变成了司龙开始想要的那个房间，根本没用司龙去点菜，老板飞快的就下去安排了。老板一出门，司龙的脸色就沉了下来，看向唐三： 你们是武魂殿的人？ 你小子就放心吧，我们和武魂殿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敌对关系。哎呀，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就明白了，这位宁荣荣姑娘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宁荣荣自然也看得出铁匠协会与武魂殿之间的不和谐，右手抬起，伴随着宝光闪烁，她的九宝琉璃塔带着绚丽的光彩浮现于右手掌心之上。司龙并没有注意到她手上的宝塔是九层，因为她整个人已经被上面那绚丽的六个魂环惊呆了。 她看着还不到20岁，可他手中的琉璃塔上竟已经有了六个魂环。 家父宁风致。 司龙深吸口气，对眼前这些人不禁另眼相看。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准备购买那么多贵重金属，却对价格这么爽快。七宝琉璃宗那可是魂师世界中最富有的宗门，他们的财富连武魂殿恐怕都要嫉妒。 同时他看向唐三的目光也有些变化，很明显这一行人是以唐三为首的，能让荔枝一族族长和七宝琉璃宗宗主之女心甘情愿地跟随，那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不过老于世故的他也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整个人的神情也放松了下来。 三哥，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教训教训那帮混蛋？你没看到他们嚣张的样子吗？真想弄死他们。 我们不能给铁匠协会惹麻烦，你要是动手了，武魂殿会将这笔账记在铁匠协会身上，到时候协会就会有大麻烦了。我还希望与铁匠协会一直合作下去呢，怎能如此草率？ 奥斯卡没有吭声，刚才那个迈尔斯要挑逗小五时的样子大家都有目共睹，此时唐三看上去如此平静，但那平静之下又隐藏着什么呢？听了唐三的话，司龙看着唐三的目光已经不能用吃惊来形容了，甚至多了几分尊敬。毫无疑问，唐三说的是对的，要是他们刚才真的动了手，那么本就对铁匠协会虎视眈眈的武魂殿绝对会毫不客气地直接向铁匠协会展开报复。武魂殿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机会，毕竟在更新城铁匠协会根深蒂固，武魂殿想要动他们也并不容易。 多谢，还未请教小友贵姓高明。 在下唐三，司龙前辈，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铁匠协会现在与武魂殿的关系啊？ 哎，还能是什么关系？在武魂殿看来，我们铁匠协会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我们。你们也看到了，我和师弟们亲自守卫协会三层以上，原本以我们气魂师的身份，这种形式是为了表示对所有贵宾的尊重，可现在却变成了对外防御。最近这段时间，先后已经有人来铁匠协会闹过好几次事了，而且都是武魂殿的人。哼，我这魂圣级别最多也就是给他们点压力，要真正动起手来那可就露馅了。上次有武魂殿的人来闹事，打伤过我，他们知道我们几个都只是气魂师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刚才那迈尔斯的魂力明明比我低，见到我却那么嚣张。为了这件事，我们一直都很头疼。其实武魂殿对我们铁匠协会根本就没什么兴趣，毕竟铁匠这个职业和魂师相比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想要收编我们铁匠协会根本就是迈尔斯那个混蛋自己的意思，他是打算从我们铁匠协会身上捞一笔外快。毕竟在更新城，整个协会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这更新城的武魂主殿又在什么位置呢？ 在唐三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一丝森冷的杀意，而那道杀意闪过时，令司龙这样的级别都不禁心里一阵发寒。 唐三小友，你这是？ 我只是随便打听一下，等吃完饭后还要麻烦司龙会长尽快将我们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哦，对了，明天我们也会参加铁匠协会的拍卖会，还要麻烦您安排一下。 哦，这没问题，你们是我们的大客户。武魂主殿就在城东，是很明显的建筑，修葺的比城主府还要华丽的多。这里的武魂主殿大约有40多名魂师，其中迈尔斯的等级最高，大约在63到66级之间，其他的魂师中还有4名50级以上的，剩余的都是50级以下的普通魂师了，绝大部分都在20-30级的样子。毕竟这里并不是重要城市，武魂主殿的人员配备也算不上豪华。 唐三和司龙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但是对于司龙详细的描述了一下武魂殿实力构成，唐三还是很满意的。这位魂圣级别的气魂师可是一点也不迷惑，这顿中餐吃得十分和谐，酒店老板招待得十分周到，全部都用的最好的材料，由最好的厨师精心制作，虽然说不上是珍馐美味，但也绝对是价值不菲。饭后虽然酒店老板一再表示不收钱，但司龙还是支付了5个金魂币，尽管只是给了个成本价，也好过武魂殿白吃白喝。 要知道，迈尔斯那群家伙们吃饭是从来不给钱的。斯隆直到为唐三一行人安排好了住处，才去张罗他们需要的各种金属。住处位于铁匠协会另一侧，乃是铁匠协会专门用来招待客人自己开设的旅店，虽然算不上豪华，但却很干净。斯隆特意吩咐将旅店最高层单独封闭起来，让众人入住。斯隆前脚刚走，马红俊就忍不住了，他从唐三和斯隆的交谈中也看出了些什么。 三哥，我们是不是要教训一下武魂殿那些家伙？他们竟然敢挑逗小五和蓉蓉，想起来我就生气。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武魂殿欠了我们那么多，也是该收点利息的时候了。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明天晚上拍卖会结束之后，月黑风高，杀人夜。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